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，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叫加边沟。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饿而死，最终仅数百人生还。多年以后，一个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，倾听他们的回忆，记录他们的过去。于是，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，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。请听长篇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。 第九篇，坚持到底。10月中旬的一天黄昏，秋风瑟瑟，刘文山和胡永顺在明水河下梢靠近明沙窝的河坝里撸树叶。明沙窝里突然走出几个人来，胡永顺眼睛尖，看出那几个人也是自己的同类。他们穿着破旧肮脏的蓝棉袄，有的人裤子开花了，裤腿上用绳子绑着破布、牛皮纸一类的东西挡风御寒。胡永顺就招呼刘文山：“喂，你看，那几个人干啥去了？怎么从沙窝子里出来了？”刘文山站在沙枣树一根横出的枝杈上，一手扶着主干，一手拿根扭曲的树枝敲打树梢。树梢上有几颗红透干瘪了的沙枣。听见胡永顺这样问他，他就伸长脖子，从枝丫间看过去。他说：“那不是刘光耀吗？”胡永顺说：“对呀，对呀，是刘光耀。那几个是干啥的？我怎么不认识？”“哦，那几个嘛，我看像是厂部的就业工人。”“咦，他们到沙窝子干什么去了？”胡永顺朝那边看着，没说话。刘文山小心翼翼地爬下树来。明沙窝是明水农场北边的一片沙漠，面积不大，5-6公里宽，20多公里长，往东延伸到临泽县境。可是沙梁子很大，有4-5米高，100多米长，错落有致地排列着，一刮风就呜呜地响成一片，尘埃遮天。当地老百姓把它叫做明沙窝。那几个人走近了，个头略矮，形似敦实，其实瘦骨伶仃的刘光耀也认出了他俩，就问：“你们在这儿干什么？”刘文山说：“我们撸树叶子呢。”“你们干什么去了？”那几个人不认识他俩，侧眼看看他俩就走过去了。刘光耀站住说：“我们去黑河口了，在河口测量水位流量，要从那儿修一条大干渠，把水引过来。”刘文山说：“我说呢，这些天没看见你，还好吗？那边吃的怎么样？”“啊，凑合吧，1天1斤，没饿死。”“哎呀，你们一天能吃1斤呢？我们可是连半斤都吃不上了。这不，队长叫我们撸树叶子，找代食品，不干活了，停工了。”那几个走过去的人这时候喊了一声：“走啊，刘光耀。”胡永顺也说：“走吧，太阳快落山了，咱们也回去吧。”刘光耀朝走远了的人喊：“你们先走吧，我休息一下。”然后他转过身来 说胡永顺，你急啥嘛，坐一会儿再走。说完话，他就坐在地上。刘文山也坐下了，胡永顺似乎还在犹豫，看看走远的人，又看看刘文山，站着。刘光耀看出了他的心思，他说， 你要走你就先走吧，我可是走不动了，要休息一下，老刘，你陪我坐一会儿。 胡永顺拿起装着沙枣树叶的麻袋说， 那你们坐着，我可是要走了，快冻僵了。 这时候太阳已经走完了他一天的历程，斜斜地悬在西边的河岸上，他的炫目的冷飕飕的光线投在干涸的河床上，河床上干裂的泥块翘了起来，像是一片一片的巨大的树叶铺满河床，河岸上稀稀疏疏弯曲的沙枣树把暗影投在他们面前，拉得又细又长。十月中旬的河西走廊已经是肃杀的初冬了，草原枯萎了，白杨树的叶子落光了，红柳的叶簇变黄发白了，干巴了，唯有沙枣树卵形的叶子还呈现着生命的颜色，微微的绿色。沙枣树是河西走廊上最耐干旱、最不惧严寒的树种，就是在雨水最多的夏季，它的叶片也不显得碧绿。它的表面有一层银灰色的颜色，叫人觉得生长得苦巴巴的。然而严寒的冬季到来，它又久久不被大风吹落，长时间地保持着顽强的生命，淡淡的绿色。来年的新叶生出来之后，最后的一片叶子才从枝条上脱落。鸣沙窝的沙梁层层叠叠，像大海上的浪涛涌向远方，苍苍茫茫。晚风很是强劲，那儿黄沙滚滚。刘文山问道， 你们怎么从沙窝子钻出来了？ 哦，我们完成了任务，拖拉机把帐篷、工具、仪器还有锅碗灶具和行李都装上了，人坐不下了，我们坐班车回来的。车走到沙窝子那边的公路上，有个就业工人说，下车吧，从沙窝子走是捷径。哎，他说这儿的地形他熟悉，确实这条路是近，可是翻过一道沙梁又是一道沙梁，把人给累死了。哦，我说你们怎么从那儿过来呢？哎，老刘，在黑河口苦不苦啊？ 刘光耀朝着走远了的人影看了看，扭过脸来小声地说， 这正是我想跟你谈的问题，咱们呐，脑子得放活一点儿。 嗯，你说什么？ 嗨，我说呀，脑子得放活泛一点儿。在黑河口，我就听说这边的口粮减到15斤了。你想想，24斤都能饿死人，吃15斤能行吗？蹲在这儿等死吗？ 那，你是说？刘光耀迎着刘文山惊讶的目光，一字一句地说下去。 有天夜里，我在河口上坐着，测量和记录流量，那个风啊，真是大极了，冻得我真是受不了。我就一下子想起家来了，我想立即就回家去。 你是说逃走？ 嘘，哎，老刘，咱 咱们的脑子真是要活泛些呀。明水的情况我不太了解，可是我想不会比新天屯好。新天屯哪天不死几个人？哼，新天屯死人，明水就不死人了。你走了多少天了，老刘？有半个月了吧？你当然不知道这儿的情况。我告诉你，比新天屯还凶，一天能拉一马车。对呀，像这样下去，你和我能活多久？还不如走呢。哎，我说刘光耀啊，你想的真容易。走？你想往哪儿走啊？你刘光耀的家是银川，你女人在兰州电线厂当工人，不管你跑到哪儿去，人家一查档案，往单位发个函，往你老家发个函，用不着这边派人，那边的派出所就把你拘捕起来了。你怎么是个死脑子呢？我就非回家不可吗？那你还能跑到哪儿去？你的亲朋好友、社会关系档案里边全都有，不投亲靠友，你还在社会上飘荡吗？黑人黑户谁都能揭发你，报告你。哼，我就不信离开农场我就活不下去。我二爷在新疆，这个社会关系这些年我就没填过，不管填什么表我都没填过，我就往新疆跑，找我二爷去。哎，那不行吧，表上没填过，可是组织上追到你的家里去一查，或者是从你的某个亲友的档案里一查，就能查出来新疆你还有个二爷爷，你就是跑到天边边上钻到老鼠洞子里去，人家也能掏出来。刘光耀沉默了片刻，然后他一咬牙，不能考虑那么多了，这也怕那也怕，就只能在这儿蹲着了，等到真像那些走不动的人一样了，想跑都晚了，跑不动了。你好好想想，老刘，这两天好好想想，你走不走？我反正是要走了。在黑河口的这些日子，我反复的想过了，走有风险，辛苦，可能会饿死冻死在半路上，可要是不走，那就必死无疑。我跟你说，两天，给你两天的时间，要是想走，你就给我个话，咱们俩一块儿走。刘文山看着刘光耀比以前消瘦了许多的脸，久久没有说话。他心想，怪不得他把胡永顺支走，原来是要跟我谈这个事儿啊。刘光耀站起来了，说走吧，回去吧。一边走他还一边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，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。 他说在黑河口，他在黑河口附近的农民家里用粮票和钱换了十几斤炒面，准备在路上吃。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，杨显慧便致力于命运三部曲的采访和写作，加边沟记事是其中的第一部。三部作品发表后引起强烈震动，后多次再版。他的写作不仅打开了历史的禁区，更以个人叙述细节描写的方式，将一幕幕惨烈情境撕裂在人们眼前。而加边沟记事更被称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。长篇纪实作品加边沟记事正在播出。 刘光耀给了刘文山两天的时间思考走与不走的问题，刘文山还真是动了心思。整整两天， 他都没有去野外撸树叶和撸草籽儿，就在地窝子里蹲着，夜里也睡不好觉，睁着眼睛思考走还是不走。他的眼睛因为缺少睡眠而红肿，布满了血丝。他想了很多，走是应该走的。还在新天屯作业站的时候，右派们就都饿垮了，每天都有人死亡。到了明水农场之后，粮食定量减少到每天半斤，死亡的人数立即就直线上升。自己的身体虽还不是很虚弱，但是又能坚持多长时间呢？刘文山是1958年9月被酒泉县财政科补漏补了个右派押送加边沟农场的。他在新天屯作业站的基建队干了近一年，挖排碱渠筛沙子，身体眼看着要累垮了。去年夏收前，分队长胡家英通知他到伙房帮厨，说是帮几天厨，可是干了不几天，食堂管理员看中了他，请示管教干部将他留在灶上当了炊事员。炊事员的工作可是救了他了，他每顿饭可以多喝一碗糊糊，多吃一个窝头，做夜班饭的时候趁着管教干部和管理员睡觉烙几个白面饼吃。他的身体竟然恢复了健康。那时候他曾想，自己运气不错，摊上做炊事员的工作了，可以混饱肚子，那就坚持下去吧，坚持到劳教期满。宣布他为极右分子送加边沟的那天，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副组长曾经讲过，他是监督劳动三年。可是在伙房干了八九个月，却又风云突变，农场的右派们饿垮了，天天死人，人们不敢说是供应标准太低饿死了人，而是把矛头指向了伙房，说炊事员克扣了他们，强烈要求管教人员换炊事员，叫炊事员们也尝尝在大田里劳动和饿肚子的滋味。为了平息众怒，管教干部还就换了几个炊事员，结果就又把他下放到基建队了。这是夏收期间发生的事情，已经三个多月了，目前他的身体又变得虚弱了。但是两天以后的那个黄昏，刘光耀找到他住的地窝子，把他叫到外边说，你到底走不走？我今晚就要走，你要是走，咱们俩就一块儿走，要是不走，我就自己走了。这时候他回答说，你走吧，你自己走吧，我考虑过了，我还是不走，我不能走，我要坚持下去。刘光耀瞪大了眼睛。刘文山又说，我不能跑，我的家在定西县，家里有老母亲，还有老婆娃娃，我要是跑到外边去跟你上新疆，那将来谁抚养我的老母亲还有老婆孩子？刘光耀哼了一声，哼，你想的还远得很嘞，你就不怕这个冬天过不去就饿死冻死吗？你要是饿死冻死了，谁抚养你家里人？只有跑活下来，将来才能抚养老人、女人和娃娃。哎，你说的这个我也想了，明水还有上千人呢，上级就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都死光吗？别人能坚持住，我就也能坚持住。哎呀，我说老刘，我可是为了你好啊，你当炊事员的时候照顾过我，我才想着你，叫你一块儿走。你就跟我一块儿到新疆去吧，我们去找我二爷爷去，你要是不听我的话，可不要后悔啊。哎，光耀，我知道你是好心，可是咱们跑出去就能活下去吗？难道一辈子就这么东躲西藏当黑人黑户 过担惊受怕的日子吗？要是叫人给抓回来了，那可就一辈子都完了。你就没听说过吗？有个上海人跑到云南了，想越境到越南去，就隔着一道水沟，还是叫人抓回来了。叛国罪呀，五花大绑送到印马农场劳改去了。 得得得，你别跟我说这些，你说个干脆的，走还是不走？你光看见抓回来的，可也有没抓回来的，你就看不见？ 哎呀，不能走，不能走，我要坚持下去。党的政策不是讲了吗？对于犯错误的人，哪怕是有罪的人，劳改释放了还是要给出路的。这样一跑，那性质就变了。我虽然是家庭出身不好，可我是解放以后大学毕业的，念书的时间也没参加过国民党。52年到57年在省里和地区工作的时候，我没做过什么坏事，就是大名大放说了几句话。期满之后还不给个出路吗？要是这么一跑，可就是十年之功废于一旦了。这样的事情我可不能干。 刘光耀看他真的不想走，就说， 那好吧，你不走就不走吧，那就这样吧，我走了。 刘文山站在山水沟里，看着刘光耀顺着山水沟往南走了一截，爬上土坎，往一间附近的农民种壮田临时居住的房子走去了。他就转身回了地窝子。他心里还真有点想不通刘光耀为什么要跑。刘光耀是兰州市城市建筑公司的干部，才24、25岁。到加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不久，就在新天屯作业站当了统计。他不用下大田劳动，身体并没有累垮。管教干部还交给他一件美差，负责收集全作业站的劳教分子寄出的邮件，帮助管教干部检查外边寄来的邮件。有些寄来的包裹装着饼干或者其他的食品，但是收件人已经死亡，无人领取。记得今年春季的一天上午，吃早饭的时候，刘光耀来伙房打饭时对他说，你家属给你来信了，开完饭来取。按照农场的规定，劳教分子往外寄信要交给分队长，分队长再交给管教干部，检查以后再由刘光耀送到邮电所。同样的，劳教人员的亲属来信也是先经过刘光耀的手，再经过管教干部检查，最后才能分发到收件人。由于刘文山和刘光耀的关系好，他的信件在好长时间里是不经过管教干部检查，刘光耀就直接交给他的。这天中午，趁着休息的空隙，他到刘光耀住的房子去拿信。刘光耀一个人住在作业站的会议室里，房间中央是一张乒乓球台，球台上堆满了信件和邮包。这天，刘光耀把信件给了他，他刚要走，刘光耀却叫住了他，别走别走，你尝一下这个。说着话，刘光耀从乒乓球台下边拽出一个贴有外国商标的铁箱子，从里面拿出一个包装得很精致的罐头打开，叫他吃几块里边装的饼干。刘文山一边吃一边问，是谁家寄来的？刘光耀说，是杜明环的，他们家有亲属在香港。刘文山当时很惊讶，就问，杜明环还活着，你就敢把人家的食品吃了？刘光耀回答说，是刘厂长叫扣下的，刘厂长说了，这么好的东西，我们的省长和高级干部都没有吃过，资产阶级右派就享受，真是岂有此理，扣下，不要给。第二天，吃过晚饭，刘文山在地窝子里坐着，腿上盖着被子，正和人说话，就听见外面哨子响， 有人喊：“开会了，一队的人都到二号宿舍去。”